《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四章，格里莫广场十二号，第十七集。 那他们怎么还会提拔他呢？ 我们也为这个感到纳闷呢。 罗恩说，看到哈利不再大嚷大叫，他似乎特别愿意让谈话正常地进行下去。 他回家时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比平常还要得意，你就想象一下吧。他告诉爸爸，他们给了他一个福吉部长办公室里的职位。对于一个刚从霍格沃茨刚毕业一年的人来说，这真是一份求之不得的好差事，部长初级助理呀。我想他大概指望爸爸会很高兴呢，可是爸爸没有。 弗雷德忧郁地说。 为什么呢？ 哈利问。 显然是因为福吉在部里大发雷霆，禁止任何人跟邓布利多有任何接触。 乔治说。 这些日子邓布利多在部里名声扫地，知道吗？ 弗雷德说。 他们都认为他散布神秘人回来了的消息是故意制造事端。爸爸说，福吉明确指出，凡是与邓布利多有任何瓜葛的人都不能再待在部里。 乔治说。 问题是福吉怀疑到爸爸头上了，他知道爸爸跟邓布利多关系不错，而且福吉一直觉得爸爸有点古怪，居然对麻瓜那么着迷。 这跟珀西有什么关系呢？ 哈利迷惑不解地问。 我正要说到这一点上呢。爸爸琢磨，福吉把珀西安排在自己的办公室，是想利用他监视我们家，监视邓布利多。 哈利轻轻吹出一声口哨。 我猜珀西肯定很爱听这话。 罗恩发出空洞的笑声。 他简直气疯了，他说，他说了一大堆可怕的话，说他自从进了部里就一直不得不拼命挣扎摆脱爸爸的坏名声。他还说爸爸没有一点报复，害得我们一直过得，你知道的，我指的是一直没有多少钱。 什么？ 哈利不敢相信地说。金妮发出一种怒猫般的叫声。 我知道。 罗恩放低声音说。 后来更过分了，他说爸爸与邓布利多为伍真是蠢到了家，还说邓布利多眼看着就要有大麻烦了，爸爸会跟着他一块倒霉的，还说他珀西知道自己应该为谁效忠，他要忠于魔法部。他还说如果妈妈和爸爸硬要背叛魔法部，他就要让每一个人知道他已经不再属于我们这个家了。当天晚上他就收拾行李走了，他眼下就住在伦敦这儿呢。 哈利不出声地骂了几句。在罗恩的几个哥哥中间，他一直最不喜欢珀西，但压根也没想到珀西居然对维斯莱先生说出那样的话。 妈妈一直烦躁不安， 罗恩说。 你知道，哭哭啼啼的。他赶到伦敦想和珀西谈谈，但珀西当着他的面把门重重地关上了。我不知道珀西上班时碰见爸爸是怎么做的，大概假装没看见吧。 但是珀西肯定知道伏地魔回来了， 哈利说。 他不是傻瓜，他肯定知道如果没有证据，你们的爸爸妈妈是不会轻易冒险的。 是啊，后来你的名字就被扯到争吵里来了。 罗恩说着偷偷瞥了哈利一眼。 珀西说唯一的证据就是你说的话，而我也说不好，他认为光凭这个是不够的。 珀西把预言家日报当真了， 赫敏尖刻地说。其他人都点了点头。 你们在说什么呀？ 哈利问。挨个看看他们每个人，他们都小心翼翼地注视着他。 你不是一直收到预言家日报吗？ 赫敏不安地问。 是啊，一直收到， 哈利说。 你有没有你没有仔细看他吗？ 赫敏问，口气更加不安了。 没有从头到尾的看。 哈利以一种防卫的语气说， 如果他们要报道伏地魔的事情，肯定是头版头条的新闻，是不是？ 听到那个名字，其他人都吓得一缩脖子。赫敏急匆匆地说了下去， 哦，你需要从头到尾看一遍才会发现他们他们每星期都要提到你一两次呢。 那我应该看见。 你如果光看第一版是不会看到的。 赫敏说着摇了摇脑袋。 我说的不是大块文章，他们只是顺带着提你一笔，把你当成一个笑料。 你说是？ 确实，这非常可恶。 赫敏强使自己的声音保持平静。 他们的根据就是丽塔的那些胡言乱语。 但他不是不再给他们写稿了吗？是不是？ 啊，不写了。他遵守了自己的诺言，他也没有别的选择。 赫敏得意地解释道。 但是，他为他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打下了基础。 什么基础？ 哈利不耐烦地问。 是这样，你知道吗？他在文章里说你到处昏倒，嚷嚷你的伤疤疼什么的。 是啊， 哈利说，他不太可能一下子就忘记丽塔斯基特编排他的那些鬼话。 现在他们在文章里提到你的时候，似乎你就是这样一个执迷不悟的、千方百计引起别人注意的人，以为自己是个悲壮的大英雄什么的。 赫敏说，语速很快，似乎让哈利很快听到这些事实就会减少一些不快似的。 他们不断假装不经意地说几句关于你的刻毒评论，碰到一篇毫无根据的报道，他们就会说这只有哈利波特才编得出来之类的话。如果有人出了点可笑的事故，他们就会说但愿他的额头上别弄出一道伤疤，不然他接下来会要求我们崇拜他了。 我并不想得到任何人的崇拜。 哈利气愤地说。 我知道你不想。 赫敏似乎吓坏了，赶紧说道。 我知道哈利，但你明白他们在做什么吗？他们是想把你变成一个没有人会相信的人，伏吉是幕后操纵者，我敢打赌。他们想使外面的巫师都认为你只是一个蠢笨的男孩，是个笑料，竟说一些荒唐的无稽之谈，就为了使自己出人头地，使这种状况保持下去。 我并没有要求，我不想。伏地魔杀死了我的父母。 哈利气急败坏地说。 我出名是因为他杀死了我的亲人，却没能杀死我。谁想为了这个出名？他们难道不知道我宁愿从来没有？ 我们知道的，哈利。 金妮真诚地说。 当然了，他们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摄魂怪攻击你的事。 赫敏说。 准是有人叫他们对这件事隐瞒不报，不然那应该是一个轰动性的好题材啊。失控的摄魂怪，他们甚至没有报道你违反国际保密法的事。我猜想他们肯定是愿意报道的，那太符合你作为一个爱出风头的傻瓜的形象了。我们认为他们是在等到你被开除的那一天，然后他们就真的可以肆无忌惮了。我的意思是，万一你被开除了，但显然…… 他急急忙忙地往下说。 实际上你不会，只要他们遵守他们自己的法律，情况就不会对你不利。 又回到受审的话题上来了，而哈利不愿意去想这件事，他想重新换个话题。就在这时，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他也就没必要费心去找话题了。 哎呦，